全国水产部门科技成果展览会和发表会从5月25号到30号在科学技术殿堂举行。本次展览会和发表会由金日成综合大学、新浦远洋水产联合企业等数十个单位的教师、科技人员和干部参加，并推出了数百件制品和100多篇有价值的论文。闭幕式5月30号举行，向被评为优秀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有关奖品。